看城市车来车往，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可以振作精神，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理清一下头绪，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拒绝截肢，拒绝手术。北京中研中医院特色专科采用纯中医专业治疗脉管炎、糖尿病足、动脉闭塞硬化症。北京市医保农合定点单位，地址北京市房山良乡长虹东路18号，专家热线010-6938-8779。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录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959资讯快报。 7月19日，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京南经济开发区调研指导园区工作。京南经济开发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周凌伟，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梁仲林陪同调研。王彦青听取了京南经济开发区上半年工作完成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思路的汇报。王彦青强调，要不断坚持改革创新，结合工作实际加大创新力度，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稳步推进各项工作，扎实推进，使园区整体工作取得新的突破。为严格贯彻落实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两维整治工作的有关会议精神和工作要求，继续保持打击两维行为的高压态势，坚持对新增两维行为保持露头就打、出土就拆的零容忍态度，清凉寺办事处组织市执法局、公安局、电力局等相关单位和部门联合执法共100余人，出动大型铲车一辆、大型挖掘机一辆，对违建进行了强拆。7月19日，涿州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庆杰到清凉寺办事处现场督导指挥两维工作。7月20日，国务院安委会召开全国安全生产电视电话会议，涿州市副市长李庆龄及相关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联通公司进行收听收看。会议主要以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李克强总理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总结2017年上半年安全生产工作，分析面临的形势，全面部署下半年安全生产重点工作和安全生产大检查，为党的19大胜利召开营造稳定的安全生产环境。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是来自邓丽君的《又见炊烟》，这首歌呢是她1978年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作词方面是来自她的老搭档庄奴。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已经开通了疯狂特购，特是特别的特，购是购买的购，疯狂特购，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你想说什么话，想听什么样的歌，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告诉我们。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2年的一个电视剧《风雨丽人》当中的片头曲。这个电视剧是由宋春丽来主演，而且呢也是宋春丽的成名作。凭借这部剧呢，她也获得了第13届电视飞天奖的最佳女主角。而今天我们要听到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由刘欢带来的《人生无悔》。 流言无悔，扑向那大地，是报答你吐芬芳的蜻蜓。鲜花无悔，凋落于风。 因为他投身到母亲的怀里，万物无悔追寻那太阳，因为没有阳光就失去生机。 这是来自刘欢的《人生无悔》，这也是《风雨丽人》电视剧当中的片头曲。作曲方面来自音乐家徐沛东。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李杜2000年《寻他千百度》新歌加精选当中的新歌，叫做《习惯自己》。听这个歌名呢，好像是一个很励志、很独立的女性的宣言，但其实呢，《习惯自己》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有女生的自怜自怨。 燃烧，习惯。

你为我送别，你为我送别，胭脂香回，能给不能给，情有多长，地有多远，你是英雄就注定逍遥的危险，是纯长毒药，这泪有多么美，只有你知道，这心没有你活着可笑，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这是来自胡彦斌的著名的歌曲《红颜》，也是他2004年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而继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7年张韶涵的专辑当中的一首快歌《头号甜心》。这首歌的作曲方面是范玮琪，范玮琪和张韶涵曾经合作过《如果的事》，曾经呢是也不能讲曾经吧，反正他们是好闺蜜，但是现在呢却有人传他们不和，真相究竟如何呢？外人也不为所知，而且呢两个人也并没有公开对外对这件事情进行任何的解释。 挽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呗，我就点头，你说你最喜欢牵我的手，那感觉我真的很想说，每一秒我害羞，一点点心动，有好多最新鲜的感动不用预购、哦哦哦哦、你一定给我最超级的温柔，融化我的心窝，你是头号甜心呗，没话说。 这是张韶涵带来的《头号甜心》。继续我们下面要听到的是来自2010年许嵩的 No.1 专辑当中的《断桥残雪》。许嵩呢是被网络推广红的歌手，在网络上有一定的知名度，现在仍然活跃在歌坛。虽然有的乐评人呢认为许嵩是最不会唱歌的歌手之一，但从他现在的发展和被接受程度来看，大家还是认可了他。 寻不到花的这一枯叶蝶，永远也看不见凋谢。江南夜色下的小桥屋檐，读不懂塞北的谎言。世界因寂寞而缠绵，春归后又很快湮灭。独留我上烟花飞满天，摇曳后就随风飘远。断桥是风沙落雪，我望着湖面，水中寒月如雪，指尖轻点露绝。断桥是风下过雪，又想起你的脸。若是无缘再见，白蝶流连垂泪好几遍。 好的产品我来卖，你有优质的服务我来推广。好音乐九五九最新招商政策正式出台，只需1000元，让您的产品卖到爆表。好音乐九五九招商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不信就打个电话试试呗。 让你乐迷乐迷，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餐厅开业了，免费送吃送喝，也没人光顾呀。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特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北京日报消息，记者19号自市国税局了解到，本市已正式上线发票助手 PC 端软件以及安卓版手机软件，利用二维码技术扫码开票，有效提高了开票效率。国税部门相关负责人透露，为使纳税人开票更加便捷，缩短在发票开具过程中录入企业信息的时间，提高发票开具效率和准确性，国家税务总局组织研发了发票助手这一软件，使纳税人免费使用，而且全国通用。房山信息网消息，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京西南第一水乡长沟水岸花田是房山五田六园的亮点之一，如今在区农委和区种植业服务中心指导下，绿色生态环境越来越美，圣泉湖堤柳林环绕，湖光山色，碧波荡漾，荷花飘香，湖岸稻谷翠绿茂盛，水稻荷花相映成趣，湖滨五谷杂粮锦上添花，水岸花田真成了大花园，成了市民农田观光休闲的好去处。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刘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即将开始。 桥上面，静静凝视高速公路，没有人能知道我有多想哭。那些纵横交错的路，就像这生命去无方向，抱紧我。沉默伫立的楼，就像我一样寂寞无助，抱紧我，抱紧我，直到我有一种温暖的感觉，我真 这是来自汪峰的《像个孩子》，收录在他2005年的专辑《怒放的生命》当中。这首歌呢，在第一季《中国好声音》的梁博也曾经翻唱过。接下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首歌，选择到了这一首2003年陈琳的《不想骗自己》。这首歌的作曲呢是陈琳自己，作词是陈琳和方文山。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想你的心 化成灰烬。真的有点累，没什么力气，有太多太多回忆哽住呼吸。爱你的心我捂住头皮，如果可以飞檐走壁找到你，爱的委屈不必澄清，只要